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国际高丽人统一联合会、俄罗斯高丽人统一联合会、俄罗斯远东高丽人统一联合会、乌兹别克斯坦朝鲜文化传统老人协会等海外同胞组织、国际高丽人统一联合会机关报统一总编辑等海外同胞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强调，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和领导历时20年的浴血的抗日革命斗争，完成了祖国解放的历史大业，从此朝鲜走进了自主发展的道路。电文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的攻击阴谋，坚决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而且提出主体的统一路线和斗争方针，并为此鞠躬尽瘁，呕尽了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电文说，虽然在祖国统一的前进道路上依然有困难和考验，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一直坚持两位伟大领袖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因此统一的星辰一定会到来。电文表示决心，要在海外更有力地展开斗争，以依靠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